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林哲，是曾经赴美的访问学者，而且对于美国租房也是非常的了解啊。欢迎林哲。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林哲来给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呢？是有关于美国租房的一些经验， 是一些经历，或者说是租房里面的各种酸甜苦辣的体验。 其实上一次节目播出以后呢，很多听众也跟我们反馈啊，想让您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美国租房的一些心得体会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像中国一线城市的房租已很高了，现在北京上海可能租一个开间都要5-6千块钱一个月哈。 这么多 哦。如果像我们电台旁边的好的地段啊，可能一个月精装的公寓得7-8千块钱，所以非常高的一个房租。那么像在美国一线城市租房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很贵呢？ 是挺贵的。有一段时间我误入了一个就是中国学生在纽约的租房的交流群，发现比如说在我们闻名遐迩的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它附近一个还可以的一个中档偏上的一个公寓，它的一个房间，一个小卧室，不带卫浴的小卧室， 不带卫浴的小卧室。 对，它的租价是$1,600一个月， 是一个月哈， 对， 那好贵啊！而且关键是它不是一套房子，它是一个不带卫浴的卧室。 是的，是的， 这个租金是非常高的。 对，租金的话呢，它主要是根据地段和这个公寓它的配置以及公寓整一个它的这个安全性而言的，所以可能那个房子是比较好。 有人会租这么贵的房子吗？都是什么样的客户群体会租这么高租金的一个卧室呢？ 那比如说它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首先在区位上它就具有了一个优势。比如说哈，比如说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我平时上下学通勤的时间非常少，因为我的课业非常紧哈，负担非常重，那么我自然需要，我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往返我的公寓进行我的学习和是一个休息的一个活动。那么比如说我又是在安全上面顾虑会比较多的，那我当然会租这样的房子， 多花一点钱给自己省出宝贵的时间，同时给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居住体验。 是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时间是无价的，然后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宁可花多一点的价格租一个离学校近一点的房子。 对，特别是安全这个问题来说的话，确实是我回国之后我就觉得在安全方面祖国太好了。 那么谈到很多美国的留学生想在大城市，美国的大城市租房子啊，你觉得怎么样能够在美国的大城市选到一套称心如意的房子呢？ 这里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就是我举我同样在美国读书的爱人他的例子。我爱人他也是在首都华盛顿 DC 租的房，但是呢他是在，其实他并不是在 DC 市内，而是在那个 DC 临近一河之隔的弗吉尼亚州的这个阿灵顿县他租的房，这样子的他的房价 这个房租的价格上面就有的保证一点，就不会那么的贵。然后另外呢，因为阿勒林顿县它和DC 只是一河之隔，坐地铁线非常方便快捷的就可以到达学校，有的时候甚至比你在室内堵车还要快。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在安全性方面，这个阿灵顿县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的发展的一个小的城市，所以说呢它在安全性上面也是有保障的。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防部的总部五角大楼就在阿灵顿县，所以国防部所在地安全状况一定不会太差。就这样。 但是有可能就是稍微远一点，但是如果通勤方便有便捷的轨道交通的话， 对， 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去居住的。 对对对，这也是我给可能要去比如说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租房的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就在学校附近或者说是市中心的核心区域，而是要根据这个房价的情况、安全的情况以及您的这个上下学或者以后的上下班的这样一个情况去进行一个灵活的选择。 嗯，我觉得如果说距离学校比较远的一个房子，一定得有一个轨道交通。如果没有轨道交通，单纯靠这个开车、打车这种方式的话，一旦遇到堵车，可能你上学就会迟到。 是的， 所以还是如果你一定要选一个远一点的，就尽量靠近这个轨道交通啊。 对对，轨道交通或者至少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美国的公交系统也是我们不太能够信任的，因为很多时候高峰期可能20分钟来一班车，或者半个钟头一班车，甚至有的时候一个钟头一班车，如果不幸你没有赶上那班车，那后果非常的严重，你就只能再等半小时或者一小时。 就它不是像国内这样3-5分钟一辆车的啊。 对对，这一点上国内真的太方便了。是。 啊，这样哈。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2.3，海外有个家。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林哲。林哲曾经好几次去过美国，作为访问学者留学，而且对于美国租房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今天呢，在节目中，林哲就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心得，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美国的大城市华盛顿租到一套称心如意的房子。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那其实在美国的大城市租房子呢，是不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租这个公寓呢？ 是的，确实是这样。然后这是由大城市它的这样一个集约的特点决定的。那个我们所说的小别墅 house 或者 townhouse 这种房子的话，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但是很多人可能到美国就想体验那种住在别墅的感觉啊。有没有这样的学生，就是他就喜欢住在美国的别墅里面，哪怕离得远一点？ 这个的话，这个可能会就是在这一些小城市，或者说是俗称的美国大农村，就是比如在郊外的一些学校的话，进行这样的选择的同学会比较多一些。其实住这个小别墅，它的这个租金会比住在集约式的公寓里面要便宜。甚至有的时候便宜得多， 可能就是因为它地段不好，就是比较偏远，出行不方便。 一方面是偏远，但也有一些是区位是非常的好，非常上佳的一些房子啊。但是可能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可能我们也在上期节目里面讨论过了，就是它是没有这样一个铁栅栏，没有围栏。然后就在路旁边，你和外界的阻隔就是那一道窗，所以呢，就是 可能安全方面就还是没有封闭式的公寓好。 嗯。 另一方面，这个也是比较每个月你都会关注到的，就是一个大房子，它毕竟它空间会比较大。第一个，它层高比较大；第二个，它面积会比较大，所以 住着舒服呀。 它是住的舒服，可是每一个月你额外花在冷气，就比如说夏天可能是冷气，冬天可能是暖气，上的这个钱会非常的多。 就是你不光要租房子，然后维护这个房子的开销也得你一个人承担的。 是的， 房子越大，可能你付的这个什么物业费啊，或者是暖气费啊、电费啊，就会更高。 对，就是会更高。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是住在别墅里面的话呢，大家可能需要直接打交道的人不是物业公司物管，而是这个房主本人，所以有的时候会遇到和房主本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情况，所以就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迁就一下房主的生活习惯。不过一般大家都是很好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房子出现什么问题，需要联系房主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决的话呢，这个耗费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嗯，所以说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其实您更建议的还是住那种集约式的靠近学校的公寓会更加好一些。 对，主要还是看你想要什么，你比较追求什么。 对，你是要情怀呢还是要自己真的方便一些哈？ 对对 对, 对，我在杜克大学学习访问期间其实租过这两种，我都租过。然后确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所带来的一个感受。比如说当时我在住，从公寓搬出我去住房子的时候， 就住那个别墅。 对，去住别墅的时候，我刚好我的卧室是在一楼，我室友们的卧室他们刚好是在二楼，二楼层高比较小，一楼层高比较大。当时天气已经开始凉下来了，我们需要开暖气，往往是二楼都热得喘不过气儿来了，我这一楼呢还没热起来呢。所以就大家会有一个分歧。 对， 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住在这些别墅里面的话，我们当然跟外界的距离很短，走出房门就是美丽的大自然，有草坪，可能有树有花，然后有各种的小动物，但是这些昆虫特别容易进来。 大自然你也有昆虫哈。 对、 okay. 然后我试过，就是我到了美国第一次知道草里面也有蟑螂。然后我有一次晚上湿润，在一个非常湿润的天气的晚上，一打开门就有五只蟑螂爬了进来，而且是会飞的美国南方的蟑螂，非常可怕。 所以其实别墅虽然房子大， 对， 自然环境好，但是也有很多不便之处。 是的， 包括您刚才说的可能暖气它没有办法很均匀的分摊到每个房间。 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虽然是大自然，但是一些昆虫啊也会有一些骚扰哈。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各有利弊吧，但是综合来看可能你觉得公寓更加适合大学生去住啊。 对。另外一个就是公寓虽然它的房租会贵一点，但是它也安全许多。 因为它是封闭式的一个小区环境。 是的是的。 有更好的安保系统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美国租房子的时候会把客厅隔成一个卧室来出租吗？ 对，这个要看那个房租它的贵还是不贵。如果说是在大城市的话，住客厅这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标配。 往往其实客厅很大的，有的客厅可能比卧室还大。 对，但有的时候甚至大多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在比如说在亚马逊那样的购物网站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屏风一隔开，你就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私人的空间了。 但是这样做的话房东或者物业公司他们会允许吗？ 物业他并不会特别的在意你房子里面他的你这个是怎么分配的。其实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物业公司他会顾虑的，就是比如说每个卧室 必须小于等于两个人。如果是在一整套公寓里面，我们总体来算的话，一整套公寓比如说二室一厅的房间里面，它如果是小于等于四个人的话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比如说两个卧室里面各住一个人，然后客厅里面住一个人，这样三个人他是可以接受的，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嗯、好，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你啊，刚才你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叫做美国大农村。哎，美国在我们印象中都是发达国家啊，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地方。什么地方叫做美国大农村呢？ 这个是在美国的许多留学生朋友可能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了。 嗯， 就是这个大农村呢是泛指很多遍布在比如说是市郊大城市的市郊，或者说是在一个小城市的周边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一个学校。这样的学校在美国是有非常多的。未必所有的学校都是在市中心或者在城市里面哈。 嗯、 这些学校它的特点就是地方真的非常的大，自然环境非常的好，但是缺点呢就是 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我试过有一次，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从我自己的公寓出发走到学校图书馆，大概用了20多分钟，我见到四个活人，只见到四个活人在路上走着。然后我还见到了两只兔子，就是兔子的数量还是活人数量的一半。所以呢，就是确实这个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上下学通勤的这个时间也提出了一个挑战。 嗯，那如果在这样的所谓的美国大农村里面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的话， 嗯， 那么在附近租房子是不是会便宜一些呢？因为人没有那么多。 非常多。便宜非常多，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可能在美国的大城市，像比如说我们刚才好像提到了那个纽约的租房，可能一个卧室它可能就是1600美金。 嗯， 但是在大农村这是一整套房的价格。 哦，这么便宜。 而且一整套比较好的公寓的价格，所以每个人就500或者600这样子，就特别的 就不需要合租了，就一个人租一套房也可以。 甚至有也不是， 但你会住得很寂寞。 一个是寂寞，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的留学生朋友有一些当然很好，都是全额奖学金啊，有一些是半额奖学金，或者说是暂时还没有获得奖学金，特别是刚入学的时候哈。 嗯， 这个时候就需要非常多的家里面的财政的资助。那父母虽然有钱能够资助我们，可是父母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节省开支。所以尽管是所谓的住在所谓的大农村的同学们，他们可以享受到比较低的房租，但是呢大家还是尽量的合租在一起。不过至少很多地方的话，就是很多大农村很多地方同学们就不会往客厅里面住人了。 对，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嘛。 对 吧？ 对对对， 可以享用客厅的公共空间了。 对对对、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如果按照租房的体验让你自己来选择一个地方住的话，你会选择住在所谓的美国大农村城乡结合部这样人烟稀少但是房租便宜的地方，还是会选择在市中心房租高但是生活方便的地方呢？ 生活方不方便这个东西的话，一方面是由我们的地段决定的，另一方面呢，也是由我们自己拥有的交通工具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到美国很快的，我们买了脚踏车，或者说是自行车，或者说是甚至很多同学买了汽车的话，我觉得如果住在稍微偏远一点，但是安全有保障的地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有车了之后，我们需要负担的这个房租的这个开支，可能甚至有的时候会比那个我们住在市中心但是要负担非常高的租金要来得划算得多。 嗯，留学生在美国会不会买二手车？因为美国的车也不贵嘛。 是是是，这个非常普遍。 嗯， 对，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上学的情况以及这个大家住宿的情况去决定要不要买车这样子。 嗯，在美国买车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这个其实还是要看您选什么车， 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啊，就只要能开就可以这样的车。 非常普通的代步工具的话，可能便宜的可能$6,000左右 就可以全部搞下来了。 对，对，差不多。然后如果说是中档的比较就是里程数略微少一点点的这个车的话，可能10,000或者10,000多一点点，也不会特别的贵。当然有一些同学他家庭比较宽裕一点，然后或者说他真的想买一台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想买一台新车的话，那可能就$20,000打上。 其实也不是很贵，如果跟国内比起来的话，在美国买车其实这个购车的成本包括车子本身的一个情况都是比较理想的哈。 对对对，关键是如果你比较爱护的开，小心的开，然后你走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卖出去。 嗯， 所以真正花费的钱并没有这个一开始那个我们需要支付的那么多。 嗯，所以其实如果你住在一个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如果有一辆自己的车， 对， 其实也是挺方便的。如果出去去上学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 对对，是甚至购物啊，或者说去临近的地方办事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因为大家都说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嘛， 是的，是的， 人人都开车， 是。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一辆二手车的话啊，其实也可以出行很方便的哈。 对对对。 那你好几次去美国留学，然后居住，你觉得美国的邻居怎么样？是不是很好打交道呢？ 一般来说都是很好打交道的，比如说我们在楼道里电梯里面遇到都会大家笑一笑或者打一个招呼，或者聊一聊今天的天气啊什么的，非常的和谐。可是有的时候美国邻居毕竟和咱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有个别的人特别喜欢在周末开一个 party， 开一个派对，然后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一块儿来玩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对我们周末继续进行的学习生活和休息有了一个干扰和打扰。我自己就试过一次，刚好我到那个华盛顿 DC 去探望我的爱人，这个时候邻居的非常刺耳非常喧闹的音乐声和人声就响起来了，而且从晚上的10点钟一直响到了可能半夜的1点多钟， 就是大家应该睡觉的时间，他却在搞 party。 对，虽然是在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凌晨，但是这么晚也是非常难以容忍的。当时那个几位同学已经忍气吞，几位中国同学已经忍气吞声，准备睡觉了。我静静的在我的脑海里面播放 BGM。就是那个背景音乐未果，起床看书，几次试图睡觉未果之后，我忍不住了，我打了美国的报警电话911。 后来真的有警察来吗？ 15分钟之后，有一个警察给我打电话来确认我们所处的方位。确认完方位之后，5分钟噪声就没有了。 真的？ 对，所以警察叔叔就来干涉了，这一点还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在美国遇到一些 突发情况，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状况的时候，也许报警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要上升的报警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作为中国的同学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大家安安静静的以和为贵，不给大家添麻烦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但是当他真正的影响到了你的休息或者你的正常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勇敢的采取行动。不管你是亲自上门去告知他也好，或者说你向有关的部门投诉也好，甚至像我这样啊，拿起电话打911报警也好，你总是要干预一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意识，虽然在海外，在美国，但是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正当的权利哈。 是的，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曾经留学美国多次的林哲，给我们介绍有关于美国租房的一些经验啊，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生活美国的留学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